碎，是否真曾和你醉拥吻吻饮醉，哪顾不羁气味，还在醉迷若来迷若离，由这颗心入醉，醉过粉碎，情迷意乱纷飞，竟不知你是谁。醉就醉，错错还是对对，真真觉觉茫茫虚虚，冷漫是是与非非，难道做梦亦有罪？梦啊梦，睡啊睡，是否像曾和你醉吻吻饮醉，哪顾不羁气味，还在醉迷若来迷若离，由这颗心亦醉，醉过粉碎，情迷意乱纷飞，竟不知你是谁。来来然后去去，星星想着碎碎，迷迷糊为了你，梦我一醉再醉，错错还是对对，真真觉觉茫茫虚虚，冷漫是是与非非，难道做梦亦有罪？梦啊梦，睡啊睡，是否真曾和你醉拥吻吻饮醉，哪顾不羁气味，还在醉迷若来迷若离，由这颗心亦醉，醉过粉碎，情迷意乱纷飞，竟不知你是谁。梦啊梦，睡啊睡，是否像曾和谁？竟不知我是谁？